伤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环保部近日提出，今年所有县级以上的城市要向社会公开饮水安全的状况信息。北京自动驾驶路考大纲公布，在评估中，车辆要完成会车、过线宽门、窄路掉头、坡道停车等等驾驶任务，难度比考驾照还高。北京交通委表示，有着地下北三环之称的地铁十二号线开工率已达六成，预计2019年年底主体完工。2018年春节假期期间，北京市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七座以下含七座的载客列车免费通行。2月1号，网曝外卖平台用暗号卖烟并向未成年人出售，国家烟草专卖局表示将进行调查，多家外卖平台回应将清查处理。当地时间3号，苏炳添以6秒47的成绩夺得世界田径赛室内巡回赛卡尔斯鲁恶战男子60米冠军，并打破亚洲纪录。 透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特别的你，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 张信哲和伍思凯两大情歌男神的相遇，为这首九零年代的经典歌曲重新演绎出了另一种味道。无论是原唱伍思凯还是张信哲，两位年过五十的老牌男神站在舞台上，却让我们只感受到青春的味道，就好像时光回到了九零年代那个激情四溢、挥洒青春汗水的完美生活。继续和你相约在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接下来为你带来一首歌，来自于阿哲、张信哲，《爱如潮水》。

1998，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 二十年前那个舞美还没有一流的年代，王菲和那英两位天后的实力献唱，把这首《相约酒吧》唱成了经典。这首歌却好像把时光定格在了1998年的冬天，一听到这首歌，仿佛时光回流。而你也会发现，那英这位歌手完整的经历了从80年代起到现在每一个流行音乐的历史时代，并且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她活跃的影子。她有着一把辨识度极高的嗓子，始终有气，气中有时。也可能正是因为呢这些特点，令那英始终站在音乐的第一线。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再度拉回到1998年，为你带来那英的这首经典歌曲《征服》。 终于你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喊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有毒。烧掉你送我的礼物，却浇不熄我胸口灼热的愤怒，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入土。你如果经过我的坟墓，你可以双手合十为我祝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 我的心情是坚固，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969，听资讯。 2月5号，飞鸿乳业举行发布会，章子怡出席。总裁蔡方良公布了2017年的药业成绩单，全年实现的整体销售增长超过60%，高端销售增长超过了200%，同时制定2018年的战略目标，突破100亿。近日，商务部发起对美国高粱的双反调查，中央农办表示，发起高粱反倾销的调查是为保护中国农民利益采取的一个必要措施。教育部门对24个大城市重点监测的调研数据显示，其中的18个城市已实现了公办小学学生全部免试就近入学。中办国办印发方案，到2020年实现农村人均环境的明显改善，村庄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近3天，我国中东部的地区无明显的降水，西南地区、内蒙古、青藏高原、新疆等地有小雨小雪天气，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逐步回升。法国邮政举行戊戌狗年生肖邮票的首发仪式，该邮票由一名留学法国的中国女生陆文娟设计完成。2月11号至15号，中国的国际航空公司重庆分公司将持续5天加开从重庆到台湾的航班，帮助台�湾同胞顺利返乡。时隔4年，经典的琼瑶大戏《还珠格格》再度复播，根据实时收视率显示，其收视达0.649%，位列的同时段第一，是第二名的近2倍。 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无尽等候，独自泪流，独自忍受。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说声对不起你，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 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再多一点。 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继续和你相约在 FM 九六九的第二个小时，我是泽林。随着人们平均寿命的延长，退休好像不再意味着年老了，而是开启新生活的标志。而现在有些孩子呢，将老人在家照顾孙子辈当做理所当然的义务劳动。也有人认为，老人辛苦了一辈子，就应该种种花、养养草、旅游郊游，完全的去放松一下身心。而如果呢，需要父母帮助照看家庭和孩子，你会怎么回报呢？也欢迎呢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呢，也将有机会获得由九千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两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盼到了黎明，又怕让自己清醒，有多少未知的莫名委屈，要让我强忍着不能哭泣。我真的累了，累得想放弃，逃避，逃回那不再有谁会在乎的过去。走过了风雨，在身上留下了痕迹，回想起这一切百感交集，分不清该可悲还是欢喜。我真的累了，累得我无法继续，有谁能看见我那颗平凡执着的心。 我只想用真心做个梦。

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969。 九六九，一点动听，动听。 回望昨日在意， 我就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朵花，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九六九一点动听，那接下来要为你带来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一位听友的点歌祝福，他的名字呢叫做隔壁男同学，他告诉我说想要点播一首张悬的宝贝送给自己的大宝贝和小宝贝，他说要感谢国萌萌小朋友为我孕育了我的小宝贝，你们都是我最爱的宝贝，那么我在这里呢也希望您的爱人这位隔壁的女同学可以通过电波的传递收到祝福。九六九一点动听马上要为你带来来自张悬的宝贝，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留言告诉我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吧。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打算运动，想想就心累，索性躺着。想提升自我，却不知从何下手，于是放弃。当回报不清晰时，大部分人的动力就不够，开始表现出懒惰。想要什么，就真的为他努力。坚持下去的自律，总会变成你蜕变的契机。经典九六九，我是泽林，一起加油吧。 何必让自己